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99集。 就在程潜感觉自己差不多可以趁乱攻城身退时，远处突然传来了一声琵琶响，金属弦铮的一声刺入耳膜，直入人五内之间，周身真元都被他搅动了一下。随即琵琶声如四面楚歌，在整个朝阳城中回荡，本来已经被血腥气驱散的那股甜腻味道不知又从什么地方涌了上来，弄得人身上一阵一阵发软。程潜默地觉得自己好像躺在了一片棉花堆里，四肢百骸中涌上说不出的酸软与潮湿，他耳畔传来一声呢喃，一双手臂柔弱无骨地缠住了他的腰身，如削葱般的指尖好像领着一群蚂蚁从他身上爬过，麻酥酥的。可惜魔人虽有媚曲，此时却撞上了铁板一块。程潜本就不大吃色诱这一套，方才又目睹了魔窟中种种不堪，一身鸡皮疙瘩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当即怒不可遏地将双刃卷成了一道旋风，将什么红粉与骷髅全都一剑削成了光脖子。程潜闻见自己身上沾染的呛人香，恨不能找个水沟钻进去好好的洗刷一番。 哼， 见识到他这副铁石心肠，不远处有人轻哼一声，那琵琶曲随之音色突变，当众混进了一线仿佛是夜笛的声音，尖而细，不住地往人耳朵里钻。程潜眼前一花，幻境再起，刹那间无数人影从他心里闪过，方才那甜腻的香气没得荡然无存，周遭突然传来一丝熟悉的兰花香，紧接着方才那缠住他的胳膊化成了一道青烟，落在离他不远不近的地方，化身成了一个熟悉的人。那人手上拿着一把扇子，冲程潜露出一双笑盈盈的眼睛和一只戴着铜钱戒指的手。 师兄。 程潜不由得呆了一下，有点懵，好在懵的时间并不长。下一刻，一枚一模一样的铜钱戒指落在了他掌心，这才是他亲手从正主手上扒过来的那个。戒指中的仿灵鬼魅似的冒出头来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神挡杀神的照着面前的虚影就是一巴掌，悍然将那冒牌的妖魔鬼怪一掌呼散。随即带着睥睨凡尘的目光，神情肃杀地重新钻回铜钱戒指中。这蠢兮兮的仿灵居然意外地有点辟邪功能。程潜蓦地回过神来，耳根蓦地有些发热，感觉未来一段时间都不大能直视镜子了。他一推双刃剑，剑尖将空中充沛的水汽逼了出来，冻成了一块巨大的冰条，与剑刃相撞，金石之声瞬间将琵琶曲冲了个七零八落，周围的幻觉潮水似的化在了一片森森雾气中。程潜这才看见朝阳城四周墙上挂满了一尺来长的弦，正无风自动的叮咚作响，往城中打着迷魂阵。城墙上一个长得半男不女的魔头手中抱着一把琵琶，阴沉的目光与程潜一对，立刻闪身隐去了踪影。最先跑出去的青年气喘吁吁地落到程潜身边。 这魔头乃是眼行人中的一只名叫欢喜宗的宗主，下流得很。哦，晚辈白火山庄弟子庄南希，奉师门之命前来此地探看大规模聚集的魔修，一时不察就是饶了此人的道，不知前辈怎么称呼？ 扶摇程潜。 程潜简短地撂下这么一句话，蓦地腾空而起，将朝阳城中钟楼上一个举起号角准备吹号的魔修一剑打了下来，居高临下地瞥了那庄南希一眼。 还不走，等着被一成下流的魔头围攻吗？ 庄南希闻言纵身跃上城中一棵大树，随着他身形起落，一把三丈高的大弓凭空成形。那庄南希身如大鸟，自高处扑向弓弦，同时大声道： 小琴，接个火。 一个瘦小的少年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，飞快地掐了个手诀，从口中逼出一团冷冷的火，流星似的飞向庄南希，口中道： 最后一团了。 庄南希一声长笑，那靛蓝色的火苗骤然拉出了七八尺长，跳动的火苗变成了一把剑，准确无比地穿过弓弦。只听咻一声，火箭笔直地飞向天空，而后在高空之上倏地炸开成千万朵火花，落地四处开花，将整个朝阳城烧成了一片火海。庄南希仰头发出一声长笑，周遭呼哨声此起彼伏地回应着他，数条人影飞快地跟着他的指令往城外撤，训练有素。程前有些感慨， 比起每天像吊丧的青龙岛弟子，已经化成了鬼屋没有弟子的朱雀塔，白虎山庄门下的这些人虽然欠缺了些经验，也实在算是很有出息了。 一行人在程前的特意照看下，强行破开朝阳城城门往北逃窜，身后追着一屁股的大小魔修。 前辈，怎么甩开他们？ 不用甩。 他话音才落，一道黑帆便劈头盖脸的从天而降，正好放过程前他们，准确无比的兜头将一干魔头全截在了里面。半空中，唐枕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匹活飞马，正带着六郎与年大大等着他。 拿好了。 程前将吞了冰心火的玉乌龟丢进唐枕怀里。 此地不宜久留，走。 年大大看着铺天盖地而来的魔气，早已经被吓破了胆子，就等他这句话。闻言立刻一扬马鞭，将飞马赶得撒丫子狂奔。 程师叔，快点儿！ 程前没理他，不慌不忙地留在了原地。转眼间，唐枕的黑帆被撕开了一条口子，之前城墙上抱琵琶的欢喜宗主亲自率众追了出来，却在距城前几丈远的地方停了下来。此处已经出了魔城，没了城中种种光怪陆离的魔气陷阱做倚仗，这欢喜宗主突然有些后悔自己激愤之下冲动而出。除非真是天纵奇才，否则耽于邪魔歪道的真与人硬拼起实力，仿佛总会有些底气不足。城前孤身一人御剑悬空，半旧的袍袖翻飞起落，像是随时能乘风归去。然而不知为什么，没有人敢靠近他三丈以内。南天上一阵让人窒息的诡异沉默弥漫开来，欢喜宗的宗主扫了一眼庄南希等人逃窜的方向，谨慎地开口道： 敢问尊驾与我派究竟有什么仇怨？为何平白无故欺负到我朝阳城头上？ 这魔头真不见外，转眼居然已经将朝阳城当成了他们家的。 本来是没有的，我也不是什么除魔卫道的圣人，只是…… 程前盯着那欢喜宗宗主手中的琵琶，说话间缓缓拉出了双刃，寒铁摩擦剑鞘发出刺耳的尖鸣，他突然冷冷的一笑： 你好大的胆子，敢用那阿扎魔物化成本门掌门的模样。 下一刻，那双刃暴怒而出，程前在魔城中压抑的境界和威压终于不加掩饰地露出了凛冽的獠牙。欢喜宗主大惊，食指蓦地一抓琵琶弦，汤一声琴弦齐断，声如洪钟似的冲向程前。同时，那宗主一击发出，转身就跑，丝毫不顾念手下死活。可惜，他并没能跑远，自身后被一剑穿心的时候，他听见对方低低的声音： 你最好记住这一剑，和我的忠告。下辈子犯别人忌讳之前，你先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那么多命。 程前宰了人，却依然是如鲠在喉，心绪难平，怎么想怎么糟心。其实真至于吗？ 他自己对大师兄其实也是从早编排到晚，未见得有几分尊重，但他就是难以释怀，无因无由的好像被人踩了尾巴，拔了逆鳞。程前甚至还因此连带着迁怒起了含冤。 他这么多年都和什么货色混在一起？那天那巴掌真是扇得轻。 程前知道唐枕拿到冰心火后肯定不会等他，也便没有停留，心情恶劣地甩开南疆魔修，一路漫无边际地离开了这是非之地。然而走归走，他却一时不知道该去什么地方。按理这边的事情也办完了，他该往北去追大师兄他们，可程前莫名的有点不想面对严征明。好在这天好像是刚一瞌睡就有人给送枕头，程前才行至南疆外围，便碰上了等候多时的庄南希。庄南希已经潜走同门，孤身一人的在这里等候他多时了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